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冬季被称作是孩子呼吸道感染大爆发的时间段，感冒、流感、喉炎，一不小心就中招了。2岁以下婴幼儿还特别容易患毛细支气管炎。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播出儿童冬季常见呼吸道疾病。冬季儿童常见呼吸道疾病有哪些？为什么儿童容易在冬季感染？家长该如何护理？等等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逐一来解读。嘉宾王莹莹医生，北京大学医学部儿科博士，颐和健康小儿内科医生，擅长小儿内科常见病诊治。这个冬季，让我们的孩子更健康。冬季儿童常见呼吸道疾病，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天气已经是越来越冷了，每年的冬天啊都是小儿疾病的一个高发期，而这类疾病当中最重要的是冬季的儿童常见呼吸道疾病。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啊这样的一个内容。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北京大学医学部儿科博士、小儿内科医生王莹莹，来自颐和健康。王莹莹，你好。 刘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儿内科医生王莹莹。今天很高兴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儿童在冬季常见呼吸道疾病的一些小知识，希望能够通过今天的讲解，能够让家长朋友们在这冬天心里有点底儿，知道宝宝到底是怎么了，知道在什么情况下我就得去医院呢，什么情况下我还可以在家里接着观察。 王医生说的那句话啊，说让家长朋友心里有点底儿，我相信啊，一定是说到了很多很多朋友的心坎里去。为什么呢？大冬天的，孩子感冒发烧啊，这真的是不算少见的一个事情。只要一发烧，家长朋友立刻带着孩子啊就去医院。第一，家长朋友啊，你说能说请假就请假吗？第二，有的时候这个路还比较远，交通也不太方便。第三呢，就是啊，医院里人真的挺多，咱先不说你挂号啊要等多长时间，也有可能让孩子原本并不是很重的病情交叉感染变得更加严重。所以我想呢，今天呢，我们就请啊王医生来教家长朋友一些知识点，一些方法。说到了冬季的儿童常见呼吸道疾病啊，那王医生在我们知识开讲第一个知识点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冬季的儿童常见呼吸道疾病都有哪些，我们来了解一下。 好的，冬天啊真的是孩子呼吸道疾病就是大爆发时候，普通感冒、流行性感冒、喉炎，孩子一个不小心就中招了。而且在2岁以下的婴幼儿啊，还特别容易得一种会喘的病，叫做毛细支气管炎。家长们一到冬天啊，会很焦虑、很崩溃，觉得自己的孩子怎么这么容易就生病的了，是不是抵抗力特别低下？其实这并不是孩子自己的问题，是所有的儿童在冬天都会面临到的事儿。 王医生，刚才您说到的啊，到冬天很多小朋友，你看他今儿咳咳咳咳嗽，明天啊又喘得不得了，等过两天呢大鼻涕流不停，甚至有的小朋友啊因为流鼻涕嘛，造成长期的啊这个鼻孔堵塞，然后总说啊说妈妈我特难受，说我又觉得我这儿有点通不上来气儿了，这些一系列的症状所有的小朋友都会面临，是吗？ 对，就是在冬季，就是这种儿童的常见的呼吸道疾病常见到什么程度呢？基本上从入冬开始到来年的春天，有的孩子甚至可以频繁到每个月得一次呼吸道病。如果是家里面有第二个宝宝的，或者说已经上了托儿所或幼儿园的孩子，这种频率可能会更高。 王医生，刚才我们说到了这小朋友啊，到冬天感冒发烧流鼻涕啊，咳啊咳啊咳啊喘呢，其实是正常现象。那么儿童啊，为什么在冬季特别容易出现这个呼吸道疾病呢？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您来跟大家讲一讲吧。 这里面的原因非常多。第一啊，本来就是冬天就是各种病毒特别活跃的时候，因为冬天的空气特别干燥，那种病毒在干燥的空气里面它存活时间就会比较久。 哎，没错没错，您说到这儿啊，大家就能够想起来每年注射流感疫苗，你看都是从秋冬季开始注射，因为流感的这个高发是每年的11月份到第二年的这个春天嘛。所以小儿呼吸道疾病虽然是小儿的，但是它也是呼吸道疾病，那么就流感来说应该是跟成年人基本上差别不太大，对吧？ 对。 这刚才我们说到的啊，是这个儿童的冬季的这个常见的呼吸道疾病它容易感染的一个原因。第一呢，是因为从秋冬季开始啊，环境容易让病毒滋生繁殖下一代，小朋友就得病了。那接下来的原因还有哪些呢？ 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冬天比较冷，然后特别是就是冬季咱们又供暖以后，基本上家里面都是紧闭门窗的这么一个状态，室内的空气它是不流通的，室内的空气质量比较差，那些病毒都得不到自然的清除。然后而且因为呢大家都喜欢在室内活动，你相当于长期的在一个比较密闭的空间里面呼吸那些质量比较差的空气，这样子你交叉感染的风险它也就大了。 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呢，小孩子他本来就处在一个探索的欲望期，特别是婴幼儿，他这里摸一下那里咬一口的，如果是孩子又是在上托儿所或者幼儿园这种本来就是在一个人员比较密集的区域里面，小朋友之间互相的接触，这样子交叉感染的概率肯定也会更大的。 没错，大家想一想，别说小朋友，要成年人您东摸摸西舔舔然后再往嘴里塞，那你也容易得呼吸道疾病。这是三个原因，除此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呢？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小孩子的免疫功能还不太成熟，他和成人比他的抵抗力肯定没有那么强，再加上一些外在的因素，就比如说冬天的病原体的比较活跃呀，然后交叉感染的途径比较多呀，这样子小孩子他自然生病的概率和次数都会比成人要多。 我们来总结一下啊，前面王医生说了几点。第一点呢，就是小朋友到冬天感冒发烧流鼻涕啊等等等等，咳嗽喘呀，这是正常现象，一般情况下每个小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第二呢，就是啊，得这样的一些疾病为什么容易小孩子出现呢？是因为疾病本身的一些特点还有小孩子的特点造成的。那接下来啊，就要问一下王医生了，既然那么多小朋友得病啊，如果大家全都往医院跑，我觉得这也不太现实。而且呢，有一些家长朋友呢，因为自身的情况啊，也不太容易说孩子稍有风吹草动就带孩子去医院。问题来了，就是是不是啊，一旦出现了这些呼吸道疾病的症状，就要带小朋友去医院就诊呢？ 其实并不是，其实大部分的小孩得呼吸道的疾病都是可以在家里面观察的，其实并不需要第一时间去上医院。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就需要去上医院了呢？大概的跟大家说几种情况，就是如果孩子出现了以下这几种情况，可能你就不要犹豫了，需要马上去医院了。 我们来划重点啊，第一条就是说，很多时候小朋友如果得了这个呼吸道的疾病的话啊，不用去医院，但是也有一些特殊情况，一定要家长啊，看到孩子出现这些情况，赶快带孩子去医院就诊。需要立刻带孩子啊去医院就诊的情况都有哪些呢？王医生。 第一个就是发烧，这也是家长朋友们最常遇到的一个状况。如果孩子体温大于38.5度，超过了3天都还没有退，这就需要上医院了。第二个呢，就是孩子的精神状态。孩子在任何情况下精神状态不好了，这也是需要去医院的。比如说小孩在他不发烧的时候都很蔫儿，昏昏欲睡，什么都不想玩，也不想吃，也不想动，这种就叫做精神状态不好了。第三个就是家长能够直观看到的，就是孩子的呼吸，就是你任何时候发现孩子的呼吸快，他有呼吸困难的表现呢，这也是需要马上去医院的。 王医生，您刚才谈到了小朋友的这个呼吸困难啊，那是不是就指的是小朋友喘不上来气儿，闷得慌那种感觉呢？ 对，不过会有一个更直观的，就是判断这个呼吸困难的一个方法。下面我来教教家长怎么在家里面来简单的看孩子是不是有呼吸困难。就是当孩子在 呼吸的时候，你能够明显的看到他的锁骨正中间的部位，或者是内间隙的部位明显的凹陷了，那这就叫呼吸困难了。 锁骨的正中间的部位啊，就是从我们的这个喉头到这个肩膀这两侧中间的这个地方， 中间的那个窝， 哦，那个窝是吧？那刚才说到的，这个是一个情况。哎，有没有发现啊，王医生，有的小朋友他冬天，感冒特别严重的时候，因为鼻子里面有鼻涕嘛，所以他在呼吸的时候还会有呼呼呼的那个声音，这个属于呼吸困难吗？ 这种不属于呼吸困难，这种其实是因为他的呼吸道有分泌物的梗阻在那儿了，然后因为小孩子他也不会卡痰，所以说那个就是分泌物可以卡在嗓子那儿，就总是呼噜呼噜跟卡了一口痰的那种声音，这种其实跟呼吸困难不是一回事儿。 而这锁骨中间的这个小凹，实际上就意味着孩子已经倒不上来气儿了，都堵在那儿的那种感觉。我虽然描述不准确，但我想家长朋友应该能明白了吧。 然后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怎么在家里判断孩子是不是有呼吸急促。这个也有一个很简单方法，就是家长们可以在小孩他安睡的时候，就是他睡得很安静的时候，自己拿着表数一数他肚子起伏的次数。就是肚子一起一伏，这个叫一次。 家长一定要注意听啊，一起一伏这一对儿算一次。 对，从两个月的孩子到一岁的小孩，如果他每分钟这种呼吸次数超过50次，就算呼吸急促了。超过1岁以后到5岁之前，如果每分钟超过40次，就算呼吸急促。在5岁以上的小孩，超过每分钟20次，就算呼吸急促了。 哎，王医生，这个数字啊比较多，而且这个时间点啊也比较多，是不是咱们再来重复一下？因为我知道有的家长朋友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一边听一边记，但如果说的快了以后啊，家长朋友还记不下来，咱们再重新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三个啊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呼吸的次数的情况。 2个月到1岁的婴儿，每分钟呼吸次数超过50次，就算呼吸急促了。1岁到5岁的儿童，每分钟呼吸次数超过40次，就算呼吸急促。5岁以上的儿童，每分钟超过20次，就算呼吸急促。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冬季被称作是孩子呼吸道感染大爆发的时间段，感冒、流感、喉炎，一不小心就中招了。2岁以下婴幼儿还特别容易患毛细支气管炎。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播出儿童冬季常见呼吸道疾病。冬季儿童常见呼吸道疾病有哪些？为什么儿童容易在冬季感染？家长该如何护理？等等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逐一来解读。嘉宾王莹莹医生，北京大学医学部儿科博士，颐和健康小儿内科医生，擅长小儿内科常见病诊治。这个冬季让我们的孩子更健康，冬季儿童常见呼吸道疾病，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王莹莹医生啊，和大家来聊一聊冬季儿童常见呼吸道疾病。前面呢我们已经大致介绍了啊，冬季儿童常见呼吸道疾病都有哪些，为什么在冬季儿童容易感染。我们也特别说到了啊，在冬天的时候小朋友们得呼吸道疾病是正常现象，得病的小朋友很多，但是并不见得啊所有的小朋友都要立即去医院啊，找医生去看病，只有出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才要立刻去医院。比如前面我们就说到了非常重要的三条，第一条呢就是高烧不退，第二条呢我们也说到了精神状态不好，第三条呢就是呼吸出现了问题，也要去找医生就诊。那么还有很多的小朋友啊，按照王医生您前面的介绍啊，他们需要在家里面观察，需要家长来照顾。那如果这些小朋友没有去医院，家长在观察照顾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要点要提醒给家长朋友呢？ 最主要的一个要点应该就是在孩子发烧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孩子发烧的时候，咱们其实关注他的精神状态比这个体温本身还要重要。如果孩子他精神状态很好，他也能正常的玩吃饭睡觉，都和平时差不多，那哪怕他体温超过38度，甚至超过38.5度了，咱们也不一定就非得要立刻的让他吃退烧药。就比如说、他虽然体温超过38.5度了，但是孩子睡得很安稳，那这时候我们不需要把孩子叫起来吃退烧药。只有当孩子的发烧让他明显的不舒服了，就比如说孩子昏昏欲睡，哼哼唧唧，或者说特别的烦躁不安，或者特别大的孩子他会明确的就跟你说我浑身都难受，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建议小孩可以用对一些氨基酚或者布洛芬成分的退烧药。可能大部分的孩子都会在体温超过38.5到39度之后才会表现出这种不适的状态，所以说一般医院的医生都会建议你等孩子体温过了38.5度你才吃退烧药。其实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缓解发烧给孩子带来的不舒服。 还有一点啊，在这儿啊也替患者朋友跟王医生来请教一下啊，有的小朋友啊，他们的家长朋友特别细心，会在孩子没有发烧之前，平常的时候就量一量孩子这个标准的这个体温，结果发现啊，有的小朋友这个标准体温就稍微高一点，有的小朋友能到37度左右，而有的小朋友呢可能低一点，就是36.2、36.3度。对于那些平常的时候啊，也就是他正常体温值就比较高的小朋友来说，38.5度并不是一个是否吃药的分界点，是不是这样的呢？ 对，其实并没有一个规定说孩子到了多少度我就必须要吃退烧药了。要不要吃退烧药并不是看那个数值，主要还是看孩子有没有不舒服。 所以在这儿也特别提醒一下家长，有的家长朋友啊，到孩子感冒发烧不舒服的时候真的特别着急。我觉得呢，当然啊，孩子病了家长着急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在孩子啊平常的时候，比如他整天玩着高兴的时候，他没有病的时候，也希望家长做一些准备工作，比如要经常测一下孩子这个基础的体温呢。还有就前面啊王医生说到了小朋友有一个呼吸急促，其实也有的小朋友啊，真的是人和人的差异特别大，他平常可能他就是已经到了那呼吸急促的临界点了，他稍微高一点你就带他去医院，没准您可能就是到了医院孩子就好了这样的情况出现呢。刚才我们说到的啊，是有一些小朋友他虽然得了儿童的秋冬季的啊呼吸道疾病，但是并不用去医院，在家里面需要家长来观察护理。我们说到的是发烧，除此以外还有哪些要点要提醒给家长朋友呢？ 另外一个就是家长们可能比较担心的，就是觉得孩子一生病就不吃饭了。其实孩子在生病的时候食欲下降是正常现象。孩子如果食欲特别不好，我们还是不要勉强他吃，但是一定要保证有水分的摄入充足就够了。 孩子2-3天啊没怎么吃东西，您刚才说了，这没关系。作为儿科医生的王莹莹啊，您知道您说完这句话以后，您得罪多少家长朋友吗？我们怎么去理解啊？孩子好几天没吃东西，医生说这没事儿，这句话的意思呢？ 他不吃东西没关系，但是一定得喝水，就是液体摄入一定够。而这个液体不仅仅是咱们说的白水，包括牛奶、粥、汤或者果汁儿，只要就是还有包括富含水分的水果，这些都是属于液体的来源。只要孩子他液体摄入是充分的，你就大概就是1-3天很短期的，孩子其他的一些真的饭菜吃的少其实没关系的。 我们刚才啊一定要注意有一个要点啊，就是短期，那孩子呢是2-3天，我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范围值。如果时间再长了，比如1个星期啊或者更长，那真的是出了大问题了。就大家或者说家长朋友在听我们的节目内容的时候，或者说您到医院去看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医生说的要点，那么抓住要点啊，才能够让孩子啊赶快的痊愈，然后健康的成长。 对，如果那个孩子这种不爱吃饭的状态，或者食欲特别的差的状态，都超过了3天了，都一点都没有好的话，这个确实得去医院看了。因为大部分孩子的食欲差，可能就是跟他当时发烧的状态是有关系的。孩子可能烧退下来以后，他自然而然的这些食欲就都会得到改善的。 说到了小朋友得了呼吸道疾病，家长朋友在家里面啊看护观察，前面我们说到了发烧的情况，也说到了吃东西的情况，那孩子在家里面啊，如果不是那种 状态特别不好的，要去医院的，他肯定在家里面玩啊。就这种孩子的娱乐呀，这种运动有没有要求呢？ 在孩子的运动方面其实没有特别的要求，只是要求说孩子在生病期间就不要到外面人员密集的公共场合去，不要做一些运动量特别大的剧烈运动，就是正常的平日常生活中的这些运动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一个提醒，如果小朋友得的是流感啊，您千万不要跟别的小朋友玩，也不要去公共场所传染给别人，多么不好啊。 对， 家长在家里面啊，看护和观察小朋友，前面我们已经说到了，常见的像发烧，也说到了饮食，也说到了运动。除此以外啊，王医生还有哪些需要提醒家长朋友注意的呢？ 家长朋友们就是在家重点还要观察孩子疾病的发展和变化，如果出现了我们之前说的那种就是高烧持续了三天都没有好，或者孩子的精神状态不好了，呼吸状态不好了，这种就是需要立即去医院的。还有另外一种，其实任何时候如果家长觉得孩子出现了你觉得你 hold 不住的情况，也是可以立即去医院寻求帮助的。 前面的时间当中啊，王医生呢把儿童冬季啊常见呼吸道疾病的一些大致的情况做了相关的介绍，比如说儿童冬季常见的呼吸道疾病有哪些，为什么容易啊在冬季得病，还有呢是不是得了病以后就应该立刻去医院，去医院有去医院的特点，不去医院呢有家长朋友啊在家庭护理的一些要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带来一些常见的呼吸道疾病的知识的普及，说到了冬季的常见的呼吸道疾病，那流感肯定排在第一位。哎，先说一下啊，小朋友流感和成人的流感有区别吗？王医生。 有区别，小孩感染流感以后他的症状会更重，体温更高，持续时间更长，并且得一次流感对孩子的损伤会比成人更大，他出现各种比较严重的并发症的概率也会更大。 从头开始说起啊，小朋友流感的症状是哪些呢？发烧，流鼻涕，恶心，有的小朋友还会呕吐，是不是呢？ 对，其实对于家长们来说，对于流感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觉得孩子发烧烧得特别的厉害。可能在很多去年家里有孩子得过流感的家长就知道流感一旦发烧动辄就会烧到39.5度或者40摄氏度以上，并且退烧效果特别不好。吃了退烧药烧也不往下退，孩子总是处在一个持续的高热或者反反复复高热的这么一个状态。另外就是孩子的全身症状特别突出，大一点的孩子会直接跟你说全身疼，眼睛疼，腿疼，小一点的孩子呢他可能就会表现得异常的烦躁或者精神特别差。如果小孩在这个季节出现了这种程度的发烧的话，家长应该第一时间想到有流感的可能。 说到了流感啊，还有另外一个疾病也一定要来说一说，这就是感冒。其实感冒和流感很像，它也是发烧，也有这样的一个症状。流感和普通的感冒有没有区别呢？在治疗上有没有一些不同的应对的方法呢？ 有，流感相对于普通的感冒来讲，它的传染性更强，它是会在一个全世界范围内出现爆发和流行的。另外它的症状更重，体温更高，持续时间也更长。而且它出现这种严重并发症的机会会更大，比如说出现肺炎啊，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啊，休克等，因此它的死亡率也会更高。基本上在一个流感流行的季节，超过40%的6岁以下的儿童以及30%的6岁以上的儿童都会得一次流感。 所以对于小朋友来说，流感的危害性要更加的强，家长朋友在预防和治疗方面就要留点心了。 对，如果确诊为流感的，咱们对于5岁以下的儿童，尤其是2岁以下的婴幼儿来说，是要建议尽早在48小时之内就开始抗病毒治疗的。因为就是儿童他比普通人群更容易出现流感后的严重的并发症。至于抗流感病毒的药物，大家最了解的也就是磷酸奥司他韦了。但是在这里我们不建议家长朋友们自己在家里给他吃奥司他韦来作为治疗或者预防，因为奥司他韦它毕竟也不是神药，它对于流感病毒以外的其他的病原体是没有任何作用的，所以一定要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才能使用。 在这儿啊，王医生出现了一个问题，前面呢我们讲到了小朋友出现了冬季的呼吸道疾病，不见得第一时间就非得要去就诊，可是呢刚才您又谈到了作为流感的小患者一定要尽早的用药，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区别 到底需要不需要尽快带孩子去医院就诊呢？因为有的流感的小朋友虽然发烧的温度啊很高，可是他并没有出现像咱们前面的第一高烧不退，因为观察嘛，你需要观察两三天，这个时间还并没有到这个观察的这个期限。第二呢，有的小朋友他并不会出现啊精神不好，也不会出现呼吸急促。那么到底怎么去自我鉴定一下孩子是不是流感，要紧急就诊呢？ 第一个还是看发烧的程度，大部分流感的发烧会比普通感冒的发烧要厉害得多。 嗯， 那个孩子每一次发烧都烧得特别的高， 到底能高到一个什么程度，能不能做一个具体的描述啊？在这儿也一定要提醒听众朋友啊，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介绍的是一个常规范围的情况，而并不是说针对每一个孩子都有效。所以家长朋友千万不要说我们这孩子他平常他可能体温就36度，他到38度的时候就已经难受得不得了了，您这还说到40度他可能还需要再观察，大家一定不要钻这牛角尖。我们来把一个常规情况请王医生做相关的介绍。 对，如果只是普通感冒的话，孩子可能一般发烧不会烧得特别的高，大部分孩子普通感冒的发烧也就是大概在38度左右的低烧。偶尔也会有高烧的时候，但是那种高烧一般吃完退烧药之后退烧效果都不错，并且孩子在发烧的时候精神状态也是不错的。但是流感就不太一样，流感第一是烧得特别厉害，第二它的退烧效果特别不好，第三个就是孩子在发烧的时候全身不舒服的状态特别的明显。一般来说，如果孩子出现这么厉害的发烧，我们医生常说的高烧的范围至少得是体温烧到39度以上。所以如果孩子在目前的这个季节出现这么厉害的发烧，尤其是如果孩子之前还接触过也有发烧和呼吸道症状的病人的话，就更要怀疑流感的可能了。这种情况还是建议尽早去医院就诊，因为去医院初步确诊流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临床上我们经常就是用流感的病毒快速检测，取一点点孩子的鼻涕，几分钟就可以出结果了。 知识开讲节目这一次邀请到了小儿内科医生王莹莹，和大家来谈一谈啊冬季儿童常见的呼吸道疾病。欢迎听众朋友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继续收听。 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从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鸡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冬季被称作是孩子呼吸道感染大爆发的时间段，感冒、流感、喉炎一不小心就中招了。2岁以下婴幼儿还特别容易患毛细支气管炎。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播出儿童冬季常见呼吸道疾病。冬季儿童常见呼吸道疾病有哪些？为什么儿童容易在冬季感染？家长该如何护理？等等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逐一来解读。嘉宾王莹莹医生，北京大学医学部儿科博士，颐和健康小儿内科医生，擅长小儿内科常见病诊治。这个冬季让我们的孩子更健康，冬季儿童常见呼吸道疾病，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谈一谈冬季儿童常见的呼吸道疾病。邀请的嘉宾朋友呢，是来自颐和健康的小儿内科医生，北京大学医学部儿科博士王莹莹。王医生呢，在前面的时间当中呢，已经跟大家大致的介绍了啊，冬季儿童常见的呼吸道疾病的一些基本情况。那我们刚才呢，已经说到了流感，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探讨哪方面的内容呢？ 谈到冬季儿童常见的呼吸道的疾病，有普通的感冒、流感、喉炎、毛细支气管炎、化脓性扁桃体炎等很多。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重点跟大家说一下流感、喉炎和毛细支气管炎，因为这三种病是发病率最高的，也是家长朋友们最常遇见的。我们上面已经说了流感，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急性喉炎。 说到了急性喉炎啊，这四个字啊，可能很多家长朋友会比较陌生。急性喉炎，那不就是有一些小朋友得流感以后的伴随的一个症状吗？嗓子都肿了，它是一种单独的疾病吗？到底急性喉炎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王医生先给我们大家普及一下吧。 嗯，好，喉炎全名应该叫喉气管炎。它最常就是发生在6个月到3岁的小孩儿，它最常发生的季节其实就是现在。它和我们普通说的喉咙发炎不是一回事儿。我们一般说的喉咙发炎，更多的可能指的就是感冒啊、咽炎或者扁桃体炎。医生通过眼睛查看咽部，发现嗓子红、扁桃体红肿。但是喉炎特指的就是局限在喉部的黏膜肿胀引起来的这种炎症，这个部位其实在医生不借助工具的前提下是看不见的。咱们临床上诊断的喉炎其实就是通过典型的症状来诊断的。儿童喉炎最典型的症状就是声音嘶哑和犬吠样的咳嗽。声音嘶哑比较好理解，犬吠样的咳嗽可能家长朋友会觉得比较陌生。这种咳嗽呢，就是一种很特殊的咳嗽的声音，咳起来就像小狗叫一样，空空空的声儿。一般来说，出现这种声音呢，基本上孩子就是喉炎了。大多数孩子的喉炎其实跟感冒一样是可以自愈的，但是有少数的喉炎可能会迅速的加重，造成喉梗阻，影响呼吸，甚至出现窒息，这种情况就比较危险了。并且这种病情突然恶化的情况特别容易在夜间突然就出现了，所以这也是在儿科急诊中最常遇到的一种需要紧急处理的急症。 刚才您说到了急性喉炎需要紧急处理，这就谈到了急性喉炎的治疗。如果小朋友真的出现了是急性喉炎啊，医生应该如何去治疗呢？还有小朋友的症状会出现哪样的缓解呢？也给我们家长朋友做一个简单的讲解吧。 好，大部分的喉炎其实可以自己在家里等待它自己好，就是多喝水，保持空气的湿润和保持孩子的安静就可以了。到门诊来看病的轻度的喉炎的孩子，我们一般会使用激素治疗来缓解他的喉部的水肿，比如说口服地塞米松或者强地松等等，这是治疗喉炎的首选方法。要是你有能配合雾化的大孩子，我们可能会使用布地赖德来做雾化，但是雾化治疗一般不是喉炎的首选，因为很多孩子其实都非常抗拒做雾化，他大哭大闹反而会加重喉部的水肿，所以雾化治疗其实在喉炎里没有特别大的必要性。喉炎孩子最重要的一个护理就是要保持安静，咱们要避免或者减少一切可能引起孩子哭闹的操作，比如说雾化呀、采血呀、静脉注射等等。这种孩子啊，他完全可以用口服激素来治疗，一般激素使用的时间大概就是1到3天，量也是非常小，很安全的。经过这种治疗，孩子的这种特殊的咳嗽声还有声音嘶哑通常在3天之内就会缓解了。 冬季儿童常见呼吸道疾病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王医生要跟大家来重点谈三种疾病。第一呢是流感，第二呢是急性喉炎，第三呢是毛细支气管炎。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啊，这样的一种疾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其实说起来跟支气管炎差不多，但是肯定应该不一样，是不是这样的呢？ 对，前面说的流感啊、喉炎啊都是上呼吸道的感染，但是毛细支气管炎它其实是一种下呼吸道的感染了，而且它就是好发于2岁以下的婴幼儿。它和咱们普通说的支气管炎最主要的区别点就在于，第一，它有喘息症状，毛细支气管炎一定是伴有喘的；第二呢， 它有自己特殊的病原体，毛细支气管炎都是由病毒引起的，并且有超过一半的是由一种叫做呼吸道合胞病毒所造成的。第三者就是它的年龄段，它只发生在2岁以下的小孩，尤其是那种1岁以下首次发作的喘息，那么基本上都是一个毛细支气管炎呢。 毛细支气管炎啊，如果没有得到妥善的治疗，会不会给孩子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呢？ 会。毛细支气管炎大部分情况下和感冒一样，就是支线性的病，不会出现严重的并发症，但是会有少数重症毛细支气管炎的孩子，特别是早产儿、3个月以下的婴儿，或者是本来他就有一些基础心肺病或者有免疫缺陷的孩子，这种孩子一旦得了毛细支气管炎之后，他发生并发症的风险就会增加。最常见的并发症就是呼吸暂停和呼吸衰竭，这种孩子就是需要住院来治疗了，他需要呼吸支持来帮助他度过急性期。 听到这里啊，可能不少的家长朋友就会认为毛细支气管炎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疾病，是这样的吗？它有没有比较轻的一些程度，不会像我们前面说到啊，那么让人感觉害怕呢？ 其实这个家长们不用太担心了，大部分毛细支气管炎的孩子都是比较轻微的，比如说咱们冬季在儿科门急诊最常遇到的一类病人，大概就是1岁以内的婴儿，他一开始就出现类似于感冒的症状，比如说鼻子堵或者流清鼻涕等，可能还会有发烧。一般这个时候啊，家长都还比较淡定，就像着普通的感冒。但是过了2-3天之后，突然发现孩子喘起来了，于是家长就撑不住来看病了。而且家长同时往往还比较担心，孩子怎么就喘了呢？不会是哮喘吧？是不是以后就变成哮喘了呢？这种婴儿，特别是第一次喘的，又是在冬季发作的，基本都是毛细支气管炎造成的。我一般会告诉家长，这不是哮喘，也不会发展成哮喘，等孩子大一点，自然就不会再犯了。一般来说，毛细支气管炎它的喘的症状就大概在病程的5到7天是最厉害的时候，这段时间的喘息可能会还会导致孩子有呼吸急促或者呼吸困难的表现，过了这一个高峰期，它就会自己逐渐的消退，咳嗽消退的平均时间大概就是在1到2周。 前面我觉得这种疾病特别严重，哎呀，得了以后孩子特别痛苦，而且还有好多的危险。但是听了之后啊，王医生的补充，我又发现啊，应该这种毛细支气管炎，大多数的小朋友得的都是比较轻的那些类型，所以轻到什么程度呢？只要在家观察，都不用特别去医院，有很多朋友就已经叫自愈了，是不是呢？ 对。但不过这里要提醒一下家长，哪些毛细支气管炎的喘息是属于轻症，可以自己在家等的，哪些是属于重症要住院的，这个标准可能家长不好掌握。但是简单来说，如果是2岁以下的孩子，只要是出现喘息，最好都还是建议去医院里看一下，让医生来评估病情。 如果是比较严重的毛细支气管炎啊，需要在医院住院治疗，很多家长朋友其实特别担心啊，这病能不能去根，能不能别给孩子落什么后遗症，我们也把这情况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这个病是能去根的，它其实就是一种特殊的病毒所造成的，所以等这病毒感染好了以后，孩子的喘息自然它也就缓解了。另外，这个病毒特别容易在2岁以下的婴幼儿造成他喘，如果是超过2岁以上的孩子再次感染这个病毒，也一般不会再发生喘息了。 说到了特别严重的这个疾病啊，小朋友住院治疗啊，家长朋友虽然没有得病，没有住在这个医院啊接受治疗，但是家长朋友比小朋友还难受，因为心疼孩子，所以啊，这个毛细支气管炎它要住院治疗，那些治疗措施会不会让小朋友很难受啊？这也是很多家长朋友特别想问，但有的时候又不太方便直接问医生的话，我在这儿也替家长朋友来请教一下王医生。 其实他住院的这些方法并不会让他难受，我们用的这些方法是让孩子更舒服的。 我们来说一说啊，常规的毛细支气管炎啊，小朋友在住院治疗的时候那些治疗措施。 对于如果真的都需要住院治疗的毛细支气管炎的孩子，咱们主要的就是在他的急性期帮助他对抗他的呼吸暂停、呼吸衰竭，这种孩子可能需要会用到呼吸支持。 哎呀，刚才王医生说到呼吸支持啊，很多家长朋友的心本来是稍稍放下了一点，现在一下又低了起来了。那毛细支气管炎如果是比较严重，需要住院治疗，需要呼吸支持啊，他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在这部分孩子又分为两种情况，有稍微比较轻一点的，咱们可能通过吸氧或者是无创的呼吸支持，孩子就能过来了。至于那种已经到了呼吸衰竭特别严重，都影响生命危险的程度了，这种孩子可能会需要用到气管内的有创的呼吸支持。 刚才我们说到了毛细支气管炎的严重的小患者需要住院治疗，那住院治疗的一些程序包括前面说到的呼吸支持，那接下来的治疗方案啊，是以药物为主还是需要手术治疗呢？还是说有一些其他的治疗方案呢？ 毛细支气管炎的治疗是不会用到手术的，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可以通过口服药物或者雾化治疗就能让病好了。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冬季被称作是孩子呼吸道感染大爆发的时间段，感冒、流感、喉炎，一不小心就中招了。两岁以下婴幼儿还特别容易患毛细支气管炎。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播出儿童冬季常见呼吸道疾病。冬季儿童常见呼吸道疾病有哪些？为什么儿童容易在冬季感染？家长该如何护理？等等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逐一来解读。嘉宾王莹莹医生，北京大学医学部儿科博士，颐和健康小儿内科医生，擅长小儿内科常见病诊治。这个冬季让我们的孩子更健康，冬季儿童常见呼吸道疾病，欢迎收听。这是开讲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王莹莹医生啊，和大家来聊一聊冬季儿童常见的呼吸道疾病。前面呢，我们说到了这些疾病的一个大致的情况，也重点说到了流感、急性喉炎、毛细支气管炎的情况。那接下来啊，我们要来说一说很多家长朋友都非常担心的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啊，就出现在治疗以上疾病的一个过程当中。那比如说呢，像抗生素啊、糖皮质激素、雾化、止咳药、化痰药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接下来要谈到的重点。先来说第一个问题吧，很多家长朋友啊，谈到了孩子一得了这个呼吸道疾病，有的就说呢，说一定要用抗生素，有的家长朋友就说了，一定不要用抗生素。抗生素的问题，我们先来讲一讲吧。 好，关于抗生素的误区。分为两种，一种就是像前面说的，如毒蛇猛兽，家长说我绝对不要用抗生素；还有一种就是认为抗生素，医生赶紧得用抗生素吧，不然病情加重就麻烦了。其实抗生素也不是万能药，就算同样是细菌感染，不同的细菌也对应不同的抗生素，而且抗生素除了对细菌支原体等有效外，对于病毒是没有任何作用的。但是病毒感染才是占了咱们儿童冬季呼吸道疾病的很大一部分，就像我们今天说的流感，大部分的喉炎以及毛细支气管炎，这都是明确的病毒感染，这些病是不需要用到抗生素的。另外一方面，如果确实需要抗生素治疗了，咱们也不要怕它，规范的使用抗生素是不会危害孩子的，也不会产生耐药菌。耐药菌的产生主要和咱们使用抗生素不规范有关系，比如说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用，或者该用的时候没有用足疗程。但是至于哪些病要使用抗生素，哪些不需要，这个应该还是交由专业的医生来决定。总之一句话，咱们不滥用抗生素，但是也不要拒绝它，按照医生的医嘱正确使用抗生素就行了。 咱们再来说一说啊，糖皮质激素。说到了这样的一种药物啊，很多家长并不陌生，孩子喘得特别严重的时候啊，或者有一些其他的症状的时候，这种药的使用率其实还是挺高的。但是家长一边在给孩子使用的时候，一边在担心，这是激素啊，这是激素啊，到底我们怎么去看待糖皮质激素呢？王医生， 糖皮质激素治疗在 咱们儿童的呼吸道疾病中应用其实很广泛，有的家长会一听见激素两个字就本能的拒绝它，一说起激素就觉得副作用很大，吃了孩子会变胖，会不长个儿，还有影响生长发育。但是其实这些副作用只会在全身大量长期使用激素的孩子身上才会出现。对于儿童常见的这些呼吸道的疾病来说，应用激素治疗的时间非常的短，就比如喉炎，咱们短期的口服激素，要不然就是一个局部的使用，比如说喉炎的孩子咱们雾化激素，过敏性鼻炎的孩子鼻喷的激素，哮喘的孩子吸入的激素，这种直接作用于呼吸道黏膜的激素经全身吸收非常非常的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是不用担心长期使用激素的那些副作用的。 在前面啊，我们介绍急性喉炎的治疗过程当中，还谈到了一种治疗方案，就说到了雾化啊。有很多小朋友呢，因为不能够接受雾化的这个治疗过程，所以呢，就导致了治疗失败。雾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案呢？在这儿，王医生也跟大家来讲一讲吧。 好。雾化治疗本身是一种很好的给药的方法，对于有哮喘、喉炎的孩子来说，可以将药物直接就作用于呼吸道，不仅起效快、效果好，并且全身的副作用很小。雾化的操作一般是这样子的，我们会把糖皮质激素或者支气管扩张剂或者生理盐水放进雾化的容器里面，它通过一些超声的方法把药液雾化成特别特别小的颗粒，通过孩子的呼吸就直接作用在呼吸道的黏膜上，就发挥作用的。不过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家长，除了哮喘这种长期的慢性病以外，我们一般不会推荐家长自己在家里买一个雾化剂给孩子做雾化，因为过度的依赖雾化治疗可能会延误就诊的时机。我们曾经遇到过有喘息的孩子，家长就是自己在家里做雾化，结果拖到孩子已经非常严重的都无法平躺了才来就医，家长还很奇怪，我们一直做着雾化呢，怎么病情还加重了呢？这个就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就是家用雾化剂的功效其实远远达不到咱们医用雾化治疗的效果。第二，有的疾病单用雾化它就是控制不了了，这种病它就需要全身用药了。 所以啊，谈到雾化，我们一定要正确认识。首先呢，前面王医生也谈到了，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治疗方案。但是呢，这种好的治疗方案一定要放在有经验的和专业的人员手中去使用。如果家长朋友自行啊来给孩子做雾化，有的时候啊不仅没有治好病，还延误了治疗的时机。 对，所以在什么情况下需要雾化治疗了，用什么药物来雾化，这个还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的。 说到了冬季儿童常见呼吸道疾病的治疗啊，还有两种药是很多家庭都必备的，一个呢是止咳药，一个是化痰药。但是啊，止咳药和化痰药的种类特别特别多，真是啊让人看得眼花缭乱。还有一点啊，我个人发现啊，因为我看到的止咳药虽然多，但是并不见得全，有很多止咳药是没有分大人还是小朋友适用的。那到底给孩子怎样正确使用止咳药和化痰药呢？在这儿啊，王医生，咱们也说一说吧。 好，目前市面上的止咳药物都是通过抑制咳嗽中枢来达到止咳的效果的。但是家长朋友们首先要接受一个观点，咳嗽其实是我们人类一个正常的保护反射，它要通过咳嗽将病原体、分泌物等这些东西排出气道，这其实是一个好事情。咱们过度的正咳只是看上去咳嗽少了病好了，但是其实会导致呼吸道分泌物的滞留还有气道的阻塞，并不利于疾病的恢复。因此在六岁以下的儿童，尤其是两岁以下的婴幼儿，咱们不建议使用任何的止咳药物，包括用美沙芬、福尔可定、异丙嗪等，而含有可待因的药物更是禁止用于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另一方面，那化痰药呢？似乎化痰药还比较安全。家长们觉得孩子咳不出痰来，是不是用点化痰药就可以把痰化去或者变稀一点就好咳了呢？第一呀，几乎所有的孩子，尤其是婴幼儿，都是咳不出痰来的。咳嗽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反射，但是卡痰不是。卡痰是一个要后天慢慢学习的技能，因为孩子他不会卡痰，所以家长们总会反映说，老是听见孩子嗓子那儿呼噜呼噜的痰的声音，甚至有的时候前胸后背都能感觉得到。特别是在孩子晚上睡着了以后，或者说早上起床体位一变化的时候，就特别的明显，这其实都是婴幼儿的正常的现象。 知道这是正常现象了之后，我们再来说那化痰药会不会有用呢？其实所有的化痰药在儿童中的效果都不太明确，目前的研究发现吃不吃化痰药对于改善孩子的症状、缩短病程没有明显的帮助，简单说就是吃不吃差别并不大。第二，婴幼儿本身他的咳嗽反射就比较弱，如果使用化痰药物后痰液稀释，痰量增多了，但是孩子却咳不出来，反而可能会导致原有症状会加重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化痰药物也是有副作用的。咱们常见的化痰药物，比如说乙酰半胱氨酸，它是可以诱发支气管痉挛导致哮喘发作的。愈创木酚甘油醚特别容易诱发孩子的呕吐或者胃肠道不适。像盐双氨溴索这一类的化痰药可能会导致孩子腹泻等等。因此儿童尤其是婴幼儿，咱们不建议常规的使用化痰药。另外还有一种叫做盐酸溴乙辛的化痰药，在2018年11月份，国家药监局刚刚发布了一个通告，对于所有含有盐酸溴乙辛这种化痰成分的注射药的说明书上，都必须要增加一条警示语，写上儿童慎用，尤其不推荐婴幼儿使用。这也说明了国家也是在关注化痰药方面的风险的。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谈到的内容是冬季儿童常见呼吸道疾病。前面呢说到了疾病的种类、症状，也说到了不同的疾病啊应该如何应对，还说到了一些常见的治疗误区，比如说家长对抗生素啊、对激素啊、对雾化啊、对药物的一些理解。那接下来啊，其实最重要的一点也是在节目的最后，请王医生来说一说，我们如何预防这些疾病，最好其实是不得，对不对呢？ 对，但是预防这些呼吸道疾病没有捷径，也没有特效药，最主要的方法只有两个，勤洗手和接种疫苗。注意个人卫生习惯，勤洗手是最有效的预防呼吸道疾病的方法，也是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除了孩子之外，家长也是要勤洗手，特别是从外出回家以后，洗手的时候要用洗手液或者肥皂流动的水洗手，要教会孩子不要用手揉眼睛、揉鼻子，要咳嗽或者打喷嚏的时候要对着纸巾，不要直接对着手，要尽量的避免接触呼吸道感染的患者，冬天少带孩子去人多、空气不流通的地方玩，要是不得不去，最好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比如说佩戴好口罩。另外一个就是接种疫苗了，咱们这儿主要指的就是流感疫苗。接种流感疫苗不仅可以减少患流感的概率，就算得了流感也会让症状更轻微，出现严重合并症的概率也会大幅的降低。所以6个月以上的孩子，我们强烈建议每年都要接种流感疫苗。6个月以下的婴儿因为不能接种，那就家里人其他人都去接种，家里人不得病了，孩子也就安全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冬季家庭比较干燥，家里面最好还是使用加湿器。前面说过了，病毒最喜欢干燥的环境的，而且人体吸入干燥空气后也会影响气道上皮的运动，降低气道的抵抗力，所以要保持屋里的湿度在50%左右很重要。不仅可以预防感染，而且如果感染了的孩子，他在咳嗽有痰的时候，他在这种湿润的环境中也是最舒服的。当然天气好的时候还是要多去户外锻炼一下，中午最暖和的时候要注意给家里开窗通通风。另外就是给孩子提供平衡营养的膳食，保证充足的睡眠，不要让孩子接触到二手烟，这些都能减少孩子得病的机会。 感谢王莹莹医生的详细介绍，冬季儿童常见呼吸道疾病就说到这里了。下面再来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安排，明天播出经典阅读，从四大名著谈起，《红楼梦》未完，从新教本看40回续书。《红楼梦》后40回的问题是红学的大题目，它牵扯到许多问题。后40回是续书吗？后40回续书的作者是谁？高鹗是续作者吗？等等等等的一系列内容，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逐一为听众朋友解答。主讲人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善先生。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我们明天中午11点到12点的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再会。